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第一批诺瓦瓦克斯冠病疫苗已经运咗嚟我国，当局呢个月底将开始为民众接种。卫生部宣布月底将起设起碧苑中学旧校舍的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以及20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提供这一款疫苗。卫生部长黄月汤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年满18岁的人都可以接种这一款疫苗来完成基本接种程序，或者作为追加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4日少过2000起，报1638起，另外有2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81起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0.7。 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04184起，其中1340个人死亡。跟住我国上个月起向所有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重开边境，旅客已经逐渐回流，直至上个月底更衣机场的乘客量暴增一倍以上，达到疫情前的将近40%。另外，在刚刚结束的长周末假期，通过我国陆路关卡出入境的人数达到953800人次。根据移民与关卡局的数据，上个星期五长周末前直到前日，出境人数达到491400人次，入境人数是462400人次，出入境人次总计比上一个长周末，亦即是上个月15号的耶稣受难日长周末，多了大约一倍。冠病疫情爆发以来，大约27000个求职的人通过劳动力发展局的流动职业联系站接受基本职业咨询，或者是报名获取个人职业指导。过去两年，流动职业联系站已经在全岛所有24个组屋区举办了166场活动。马来西亚新增加1054起冠病病例，昨日的新病例当中只有一起由境外输入，其余都是本土病例，累计病例达到4452835起，其中雪兰莪的新病例最多，达到547起，吉隆坡113起排第二，槟城第三是60起，昨日也有3个人病逝，使到累计死亡病例增加到35567起。俄罗斯否认下个星期一将正式向乌克兰宣战，有传言指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在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日全面动员后备部队向乌克兰宣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这些是不可能和荒谬的。新闻报告完了。